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是国庆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今天也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往后气温就要渐渐低下去了，冬的气息渐渐向我们走来，2022就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不禁感叹这一年过得可真快。今天呢首先开启的还是我们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今天是一个可能会让很多朋友都有感慨的话题，那就是俄罗斯的巧克力为什么会受到中国朋友们的欢迎。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认识了那个可爱的俄罗斯大头胖娃娃，这是莫斯科红十月阿廖卡巧克力厂的招牌图案。这些年随着中俄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阿廖卡胖娃娃巧克力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复古的包装、丰富的口味赢得了不少国人的心。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要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刘晶和吴云一起走进这家巧克力工厂。对于俄罗斯的巧克力行业来说呢，2021年是一个疫情当中相当不错的年份，在这一年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前十巧克力供应国。这样的销售业绩也和来自中国消费者的热情支持分不开。好，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为什么外国人钟爱俄罗斯巧克力，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根据2021年的结果，俄罗斯历史上首次有可能进入世界前十巧克力供应国。俄罗斯流行美食的出口量逐年增长，供应地域已覆盖各大洲94个国家。中国位列最大的买家，那么外国人为何喜欢俄产的巧克力呢？卫星通讯社为您一探究竟。 巧克力有暗色和白色，暗色巧克力分为苦味和奶味的，均由磨碎的可可豆制成，最终产品当中的可可豆的数量越多，质量就越好。根据俄罗斯的标准，苦味巧克力中磨碎了的可可含量不应少于 70%，奶味巧克力中的量从 25% 到 55% 不等，此外还必须含有奶粉或是奶油成分。而白色的巧克力内没有可可豆，是由可可脂制成的，因此不能将之称为是对人体健康有利的产品。要知道，巧克力的有益之处在于可可豆，它富含各种维他命、铁、钙、镁和其他人体必要的物质。科学早就已经证明，经常食用暗色巧克力可以使血压正常化，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巩固骨组织，降低出现导致心脏病的心房颤动风险。需要知道的是，只有可可豆天然食品才有营养价值，如果标有棕榈油或是椰子油的成分、香精和其他化学添加物字样，此类巧克力块对机体没有什么好处。不应忘记的是，巧克力是含糖食品，过多食用可能导致体重增加。总而言之，应食之有度。医生的建议是，成年人和12岁以上的孩子，每天暗色巧克力的食量为50克，相当于标准100克巧克力块的一半。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糖果厂接到任务，制出口味好、价格便宜的奶制大众巧克力。当时国内主要是苦味巧克力，含有较高成分对身体有益的可可豆，但缺乏令人心仪的口感。莫斯科红十月厂职工率先发明了口味良好的配方，将产品取名为阿廖卡。产品名称阿廖卡取自当时苏联最为流行的女性名字叶莲娜。糖纸上的小姑娘照片通过竞赛选出， 莫斯科一家报纸摄影师将自己8岁女儿的照片寄了过来，最终被选中。1966年，红十月厂出产首批糖脂亮丽的100克奶制巧克力，很快阿廖卡不仅成为苏联孩子们的美味甜食，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俄产巧克力知名品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人开始了解到阿廖卡巧克力。据联合糖果集团出口部副经理弗拉基米尔·塔塔尔丘克向卫星通讯社介绍，北京举办奥运会4年后，正是从阿廖卡开始向中国出口自己的产品。红十月厂也属于这家集团公司。他说， 我们的糖果产品销往中国的所有省份。2018年集团公司在上海设立了贸易公司，现在产品在各大网店都有陈列，比如 Lawson、 Family Mart、 Lotus、 RT Mart、 欧尚、 乌 Mart、 狮祖、林基、 Today 等等。销售方式既有在线也有离线。除了阿廖卡之外，中国市场对饼干、蛋卷、圈饼和该品牌的夹心糖需求也在稳定增长。另外，克洛夫卡牌的饼干、蛋卷和夹心糖也有需求，不仅有传统的品类，而且还有为中国消费者特制的新产品。比如，中国消费者非常喜欢加入绿茶味道的阿廖卡圈饼，俄罗斯没有这类产品。 俄罗斯糖果供给协会执行会长维切斯拉夫·拉什曼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俄罗斯糖果厂不仅按进口国的需求特制，而且还分具体地区。他说， 中国不同省份的口味取向差别巨大，比如北方地区喜欢含糖量比较高的巧克力，但南方居民则倾向于糖量较少的。根据销售市场需求，我们推出不同的产品甚至包装，比如中国人喜欢节日或者家庭庆典时赠送甜食，此类产品不仅口味要好，而且包装要亮丽，而且在运输过程中不易损坏。俄罗斯厂家考虑到这些特点，原因在于认为中国市场是最有前景的市场之一。 俄罗斯甜食出口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而且正快速向中国和中东国家增供巧克力。维切斯拉夫·拉什曼金对两组数据做了比较。2015年，销往中国的巧克力糖果有7000吨，但是在2020年已经增加至64000吨，5年时间里几乎增加了9倍。据俄罗斯糖果供给协会的数据，俄罗斯目前向各大洲94个国家出口巧克力产品，而中国是主要买家。 他说，对我们来说，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进口国。根据去年的结果，中国是继哈萨克斯坦之后第二大俄罗斯巧克力进口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26亿美元。从今年上半年供应数据来看，今年将超过去年。目前，俄罗斯约有80%的厂家对中国出口巧克力和巧克力产品，不仅旗舰厂家，比如红十月、巴巴耶夫斯基、Rot Front 和 Account， 同时，俄罗斯各地区的中小企业也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这是非常好的趋势。我们很高兴，有着200多年历史和生产经验的俄产巧克力，口味上能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这些天然食品不仅质量高，而且价格也比欧洲知名品牌低得多。 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是世界巧克力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国家，这些国家的每位居民平均年消费量是10公斤。俄罗斯人吃巧克力要少一些，大约是6公斤，但是即便如此，也比中国消费量高出30倍。据了解，中国人均巧克力消费量仅有200克，但中国在快速变化，中产阶级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倾向于健康饮食， 并借助于来自西方国家的友谊，但是价格昂贵的食品，努力使自己的餐桌多样化。据俄罗斯糖果供给协会执行会长维切斯拉夫·拉什曼金介绍，中国巧克力消费正从数量和质量过渡。中国糖果消费的绝对数字在下降，但是资金消费额却在增长，这意味着中国消费者正在将目光投向更加昂贵的食品，这些食品成分天然，包装诱人。拉什曼金指出，俄罗斯巧克力厂家在此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好，刚才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外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俄罗斯巧克力。根据俄罗斯农业部的数字显示，在2020年，俄罗斯成为了农产品和食品的进出口国，而在现代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俄罗斯的农产品由出口首次超越了进口。而在今年呢，这个势头依然呈上升态势。截止到9月19号，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达到了223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了18%。而出口率较高的产品包括了谷物、油脂产品、肉类、乳制品以及海产品。出口份额最大的国家呢，分别是土耳其、欧盟、中国、韩国、哈萨克斯坦、埃及以及白俄罗斯等。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当世界上很多人在享受巧克力的甜美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为温饱而焦虑着。今年联合国将举行世界粮食系统峰会，探讨如何减少粮食浪费，消除21世纪不应该存在的饥饿现象，以及粮食种植当中温室气体排放和粮食消费的方式等等。而主持领导召开这次峰会的联合国秘书长、世界粮食系统峰会特使卡里巴塔，50多年前，他出生于乌干达的一个难民营里，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在露天课堂上上课，周围土地能种出的就是豆子、玉米，偶尔可以喝到牛奶。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小女孩后来会成为卢旺达的农业部长。她在卢旺达展开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土地革命，而同时呢，也在非洲不断推广着农业的绿色革命。因此，她也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选中，担任了2021年世界粮食系统峰会特使。她就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艾格尼斯·卡里巴塔。难民营里长大的小女孩是如何成为农业部长，进而引领着非洲的绿色农业生产革命呢？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讲述她的故事。 My family left Rwanda during the independence period when there was a war. 在卢旺达独立时期发生战争后，我的家人离开了卢旺达，来到乌干达成为了难民。在我出生的那一刻，我的父母才刚刚抵达乌干达3个小时。很幸运，联合国难民署为我们这群难民购买了土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我的父母因此可以耕种，我父亲学会了种地，我人生一些最早的记忆就是他卖粮食给邻居，土地给予了我们体面的农村生活，生活里当然有困难，后来才有了学校，医院来得更晚一些，但我又很幸运，父亲懂医，他知道哪些植物可以治疟疾或其他什么病，在学校里，我们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跳来跳去，周末我们去收集柴火，采野浆果吃。因此，直到我上中学，环顾四周，我觉得自己的养成是良好。我对我们能够拥有土地这件事非常感恩。大多数难民都没有这么幸运，土地完全让我们的社区安顿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变得像乌干达人，学会了那里的语言，开始接受乡村生活，并且融入了当地。 卡里巴塔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曾当过老师、机械师、医生。他是卢旺达最早受过教育的人之一。 So he made sure that before I could even understand what was going on around me, I could read. 在我对周围的世界还懵懵懂懂的时候，父亲就确保我学会阅读。我的学校只是一棵树，我们就坐在树下。我们的老师是在卢旺达辍学的一些孩子。后来，在我10岁那年，难民署给了我们一所学校，一栋真正的建筑物。他们开始给我们派老师，因此我真的很幸运，我能够接受任何农村孩子可以接受的教育，但生活是典型的难民环境。 Later, when I was 10 years, UNHCR gave us schools. 卡里巴塔的父亲去乌干达北部买了抗病性强、产奶多的优良牛奶回来饲养，牛奶也成了卡里巴塔和兄弟姐妹们重要的营养来源。 So he would be taking these cows to graze, and he would pass my class, my tree class. 我父亲去放牛吃草的时候，会路过正在上课的我们，在树下上课的我的班级，然后他会告诉老师：“对不起，你能请他站起来朗读吗？”我就得在所有人面前站起来朗读，这实在太尴尬了。但他就是那样，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想让我变得坚强，让我顶住这种压力。他也会在学期末检查我的学习报告。后来，我被乌干达最好的女子学校录取，而且我获得了难民署的奖学金。在那个时代，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获得难民署奖学金的孩子之一。我由此走了出来。 Once I got out of there and went to this secondary school, I was really lucky. 直到卡里巴塔离开难民营，就读于乌干达最好的女子中学，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难民，以及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One of the things that occurred to me is that I was alone. 那是一所天主教女子寄宿学校，周围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问自己，在这里我怎么一个人也不认识呢？我开始意识到，我能在那里上学，是因为有人为我付了账单。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大部分都留在村子里，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实际上是一个在乌干达的难民，我的伙伴们来不了这所学校，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法为他们支付学费，这让我感到很伤心。 So this is a very elite school. 这是一所非常高级的精英学校，他们寄给我的录取通知有一个5页长的携带物品清单，其中一项我们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无法理解，带三角插头的烙铁。我从未见过电熨斗，我知道什么是烙铁，但是我不理解什么是三角插头，村里一个人也不明白，但是大家都很兴奋。我父亲凑了些钱带我去购物。 就这样，卡里巴塔从难民营步行12公里去坐火车，3天后抵达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首都坎帕拉。他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看看别的孩子穿什么衣服，他们是如何的精致，他们又怎么说话。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孩子将一整条面包扔进了垃圾桶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So the first term, my school ended when they gave me a report, and I actually did well. 第一学期结束了，他们给了我一份报告。我的成绩不好，校长说：“艾格尼斯，这是不可接受的。40个学生里，你排名35。如果到年底还是这样，你就得离开学校。这是一所竞争非常激烈的学校。从那时起。”我在班上一直排名前10%，我下定决心，我可以做得更好，我绝不能让父亲失望。 And that's what took me through, but also made helped me make friends. 学校有访问日，父母会来探望孩子。卡里巴塔从来没有过访客，他知道父母不可能远程坐火车来看他，因此他并不难过。 So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applied for a passport. 我记得第一次申请护照时，那个人告诉我，但是你不是乌干达人。我说，我不是乌干达人是什么人？我出生在这里。他说，不，你是卢旺达人。我说，但是我的父亲像乌干达的父母一样纳税，为什么那些孩子是乌干达人而我不是？那人还是说，因为你是卢旺达人。 卡里巴塔最后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并顺利地进入了大学。家庭的农耕生活让他对粮食、对农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农业科学。 所幸的是，他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因为那个时候乌干达的大学是免费的。后来，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攻读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那是1998年，卢旺达1994年发生了大屠杀，1996年政府被推翻，之后在乌干达的难民开始返回，卡里巴塔也在其中，并在考虑自己可以为卢旺达做些什么。 After I came back to Rwanda and I visite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回到卢旺达后，我拜访了在乌干达时就认识的农业部长，他告诉我他们的世界银行项目面临挑战，这个价值4800万美元的项目将会因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不得不关闭。我说，真的吗？有4800万美元可以投资于我所目睹的这种贫困，而这笔钱还保不住？他说，是的，我们有挑战。想到这些，我就跟部长说，如果我放弃研究工作，您会给我这份工作，以免失去这笔钱吗？他说，你先把简历给我。几天后，我被告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卡里巴塔从小吃父母在难民署给予的土地上耕种的粮食长大，母亲总是说，卢旺达的土豆更好吃，卢旺达的玉米更甜。以前他总以为这是母亲思乡的缘故，现在他明白了，作物在高海拔的卢旺达山地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成熟，这些作物在较长的生长周期里吸引了更多的营养，从而滋味更好。接手试行项目后，他明白他需要做什么。 卢旺达大体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将农业作为转型的机会绝对是重要的。我开始打电话说，我需要种子，我需要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优质种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农民脸上的表情，由于用了好种子而得到好收成时的那种释怀，更让我感恩的了。这让我着迷上瘾。我们在5年的时间里将贫困人口减少了约12%，我们减少了饥饿，但最重要的是人们脸上的笑容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做到了。 这就是卡里巴塔成为卢旺达农业部长的开始。秘书长古特雷斯召开这次峰会的初衷意味深远，他说，今天全世界每年浪费超过10亿吨粮食，而同时饥饿却在继续增加，这样的现实令人无法接受。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不我待。粮食系统转型改造对于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作为人类大家庭，实现零饥饿世界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We now are in the Food System Summit andWe have drawn out the key goals that 粮食系统是确保我们实现零饥饿努力的一部分。零饥饿并非不可能，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可能性。粮食系统峰会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帮助人们了解，无论在任何地方，气候变化正在影响着社区，它带走了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努力帮助这些社区面对气候变化，建设抗御力和适应性。我们彼此相连，新冠疫情毫无疑问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但在新冠之前，我们就是彼此相连的。一个地方砍树烧木炭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我不能让这些社区失望。这些人就是我，就是我的父母。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这就是纠正粮食系统的运营方式和我们对待环境的方式。我们的星球可以照顾自己，但这是我们想要的吗？不是。我们是人，我们有很强的创造力，我们走了这么远，我们需要缩小规模，与我们的世界和谐相处。 好，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系统峰会特使卡里巴塔，一位在乌干达难民营里出生长大的非洲农业工作者。知识改变人的命运，知识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推广现代农业将是卢旺达以及众多非洲国家走向现代生活的必要途径。

It's 9 a.m. Beijing time.